锵锵三人行，林奕华导演、还有好朋友文道、这个首先给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早上沈殿霞 对 肥肥过世了，你们两位对他这一世的香港情缘是吧？ 他肯定熟多了，他看这些东西、他那么关注，对啊， 就是因为我过年的时候还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在放一些邵氏的电影，刚好那天就看有他演那些丫鬟，那个时候他大概只有13、14岁、但是因为他长得比较大，所以你看上去就好像比较成熟，其实还是小孩，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他13岁入行。 我最早接触我就知道他是香港的开心果， 对， 是吧？ 对。 但是听你们说他这个一生不同时期有很多变化， 表面看来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变化，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他连我们说跳槽啊都只发生过一次、就是他本来从无线电视开台1967年就一直是他们的台柱、然后到了大概80年代的时候才跳了一次，然后还是回去了、但那个时候常说无线呢他特别的严格，就是任何的议员如果离开了就很难再跨过那个门槛进去，但是他还是比较被宽容的接受，就可以看到他其实地位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对，我想说他复杂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说他的开心果这个形象他一直都有保持那种哈哈大笑、可是问题是一个人如果保持一个形象几十年了是很困难的。你要想想看，就社会一直在变化，娱乐圈一直在变化，这个影视一直在变化，他如果一直能保持的话，就表示他每一个阶段都正好适应了那个阶段的某种需要。然后可能是他做了一些调整，可能是社会做了一些调整，这本身这个历史从他去看香港演艺圈几十年的历史是很复杂的一件事。 你从他这儿啊我还就联想到了、要不不能不说陈冠希嘛，是吧？现在人人都在都谈陈冠希。我觉得你看他们这一伐年轻的孩子什么 Twins 啊张柏芝啊陈冠希啊谢霆锋啊这么一波，香港还有上一代像四大天王、你好像感觉呢，比如像刘德华张学友甚至是更早的哈，他们好像感觉就是你看越老的艺人他会越注意咱们通常说的德艺双馨什么所谓这方面、就比如说很多做善事，而且你看刘德华在任何地方出现感觉都是个很健康的形象， 他是老官嘛， 对、 老官是吧， 老官当然刘德华很不一样， 但是你看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这回这个事儿弄出来了、大家一看哦，这些年轻人就都是说嘛，原来他是这么玩的啊。然后那天我还给文道打电话，我就请教他一个问题，因为我有点混淆，我就看这个几个电视台在放，阿娇出来讲，哎，我天真，我天真呐、我好傻呀 啊好像。然后呢，我又看谭咏麟，这个就是老前辈，他有一种护犊子的那种心理，就是，但是他护犊的心理，你知道应该怎么说呢？对呀、年轻人嘛，这难免会犯点错，会冒失一些，那意思大家就原谅他们，这个事情过去了啊。可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哎，我在想他们错在哪儿了呢？就是他们要为了什么而向大家道歉呢？ 这是很好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在你刚刚说那段话里面，还有个东西，我觉得很值得注意，就是说，我们总是以为老艺人、老一代人啊，好像是比较德艺双馨，但其实我们该注意，就是说，如果他们是活在这个年代， 对， 他们也会完蛋。 对， 你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你刚刚说的谭咏麟，谭咏麟是全香港人都知道他是有两个太太的，那么但是这个东西这个事实居然没有对他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这是为什么？就不同年代的媒体的处理方法不一样。第二就是我觉得曾志伟啊对这件事昨天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曾志伟说现在是经理人的年代，就是说像阿娇这件事他出来他怎么回应媒体他怎么处理整件事是要经理人去帮他设计解决，但像曾志伟或者说沈殿霞他们这些是靠自己的， 对， 以前艺人是哪有经理人啊， 哪有这么好的保护， 对啊，都是靠自己的。 所以你们讲这个我倒是也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同样都是公众人物啊，其实他还有两种不同，原来我就老说就是说这现代社会这个娱乐工业啊工业分工啊导致出现了一种叫异化吧，人的异化现象，比如说我这个叫邓文涛的主持人其实是背后一个节目组造成的，这个这个我，但是呢作为观众来说他会觉得要求你直到你的生活中我就认你这个人呢，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任呢，可是他的话不见得是他想说的话，他甚至可能是领导让他写的，就别人给他写的稿，所以他当然存在一个虚伪的问题。如果你要究极到实际，你们同样说性生活啊，我记得好比说你想想李敖写的那个书，他会写，你比如说 他屋里都装镜子啊，这么很有性的乐趣，甚至是觉得啊，比如说跟小女生哈、啊，有点喜欢这个，有点微微的那种玩似的受虐的，这么一种快感。你看他可以写出来，好像大家也觉得呢，这就是他。但是呢，你要换到像这些年轻孩子身上，为什么就一下就大滑了呢？还是说是因为影像的力量，就是说一千句不如一张照片？ 这部分有原因，但是其实也牵涉到时代变了，我们看事情的那个观点跟角度，有时候有些永远不变，但是有些变得很快。比如说以前有可能我们看到一张照片，或许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那个讨论的方法就是跟现在不一样，因为现在的报纸会帮你打造了现成的一些，比如说指责，或许就是一些观点，所以大家可以随便，就是你喜欢这一句嘛，你就讲嘛。所以其实是从他们身上我们得到了一些角度，而不是说从我们自己的观点当中去找到一个角度。那这个媒体的那个影响力当然是越来越大的。因为大部分人其实他之所以那么喜欢买那些东西，就是他不用经过自己的脑筋，他可以现成的拿到一些观点之后就跟大家分享，他有话题嘛。 比如说像那些照片，在香港媒体一开始出来已经把它名字定名了，叫营造， 对， 对不对？ 对， 这其实就是个角度嘛。 对， 就你本来我们如果没有经过这些，我们看到这些照片， 不是营造吗？ 怎么会是营造呢？营造就比如说，你可以有很多称呼方法，比如说你 他就回到那个本质的问题， 比如说私人性生活照片， 对， 这也是一种观察的角度。 对，你怎么会叫它做营造呢？ 像英文媒体就没有营造这样的一个 没有这个 教育。 对， 你知道我最近 因为他有道德判断， 对，琢磨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一个社会啊，这个人太多了之后啊，它分成比如说在道德观价值观方面分成好多层次，比如说有所谓传统道德观，那天我就讲哈，我说哎，是不是做公众人物应该接受这样一个潜规则，就是说你要靠出名挣钱，你要做公众人物，那么你应该按照大多数人的道德标准来生活，甚而至于到你的私生活当中，要不然你就别挣这份钱。 但是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其实阿娇她有谨守这个规矩哦，因为她从来没有被拍到蓝鬼坊去怎么样，她也没有拍到就是被拍到她做一些任何有违她本身形象的东西。这些你们现在看到的照片都是因为她在关起门来自己的私人时间里面做的事情。 对啊， 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讲，她也没有犯到你刚才讲那个规矩。 那为什么很多人骂她呢？ 不是，我们这样子来，我们把这个问题拆几部分问，就假如阿娇，她这些照片不是陈冠希，或者是我现在其实不知道是不是陈冠希拍的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保留一个可能，说你为什么不准是女孩子要求要照，对不对？我们先保留这个可能。OK， 假如那些照片是被偷拍的话，大家能不能原谅她？就能不能接受她原来跟陈冠希有这样的关系？又或者说假如陈冠希跟他比如说他们是男女朋友，大家都公认的话，那又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每一个问题这么仔细， 不是我 你这样讲的话，对不起，文道你这个意思是说，因为大家有可能从这些照片发现原来阿娇是非常大胆的，因为这些照片反映了就是说原来他很主动，或许他那种被动其实还是蛮主动的，从照片当中可以看到的那个人来讲，所以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嘛。 就比如说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好像说你现在要做一个明星的话，你知道他就是说你在生活上有两种，比如说有一种所谓知识分子的，或者我们叫正确的还是科学的现代的价值观，认为比如说人的性爱乐趣，他只要不伤害别人，两个成人自愿关起门来，他干什么也可以，是他是他自己，这是一种价值观啊。但是呢还有一种价值观认为，就是说你既然身为公众人物，即便我们都能干这样的事儿，你呀不能拍照，就是你比如说你玩这个，你就应该想到你身为公众人物，万一泄露出去，这万分之一的可能，就是说你不能玩这个。就好比说我，即便说我们美国人都说我们能搞婚外恋，但是我们不能同意美国总统你搞婚外恋， 明星都不能下班。明星不能下班。 我反而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讲的，到底他是犯了技术性的错误，还是犯了道德性的错误？ 对啊，对， 你说你 好问题啊， 你不应该拍照，那是技术性的错误。但是如果你说你拍是因为你这样一拍的话，你就会对很多人造成一个不良的影响，那是另外一种。因为破坏别人的幻想跟让这个社会的道德沦丧有可能是两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有点就是把两个事情混为一谈，就是你的责任，就是 这不是个道德责任，这可能就只是个技术责任。 所以我觉得他说他天真很傻，这可以完全是从技术理由接受的，就是说哦，我搞不好。 我觉得那句话其实很多解读啊。 对啊， 很多解读、啊。 因为你想想看，我再举一个更荒谬的、听起来很难听的例子：假如有一天窦文涛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拍到你， 嗯， 你原来拉屎是不擦屎的， 嗯， 哦， 我举这个例子，比如说有人拍到出来说、啊、你太败坏道德风气，你怎么那么脏？这个全国的什么卫生教育都被你破坏了， 嗯， 你会说这个这是我自己私人的一个坏习惯。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让人看到啊，你觉得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哎，你说的还就是我这种问题，就是说，那么是不是说，如果我认为我是个公众人物，那么我应该改掉我这个毛病，以后应该擦？ 我就因为平时就连关在厕所都有个眼睛， 所以我那天提出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讨论。 是因为这个时代， 我那天提出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讨论，就是说，一个人选择做公众人物，是不是说你要放弃你自己信奉的某种生活价值观，甚至于过某种最接近保守教道德原教旨主义的清教徒的生活，这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要回到曾志伟的那番话。 哎，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聊曾志伟。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曾志伟怎么聊啊？ 因为他讲到说，这个专业里面其实大家都有分工嘛，所以变成这个明星，其实他的形象很多时候是跟他的，比如说他要代言什么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他整个的工作的规划，决定了他其实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能讲什么，不能做什么，讲什么。但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你在外国的话哦，比如说大明星 Brad Pitt 或许 Angelina Jolie， 他们很多时候都能够就是我们说 speak their own minds， 他们就是讲自己想讲的话，所以变成我们这个文化它好像已经有一种工厂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变成说你们又要希望明星他真的是在做一个人，但是其实我们也明白到他不可能是个人，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决定了他要讲什么跟做什么。那我们不能用外国的那种明星对他们的那种态度来要求我们的这里的艺人，因为真的是很不一样。我觉得 我说得很对，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好莱坞啊，你会发现有很多明星他们都很有自己的政治意见， 对啊， 而且他们从来不忌讳去谈的。 对， 我马上想到在香港，你会发现99%的艺人啊，他们是没有政治意见，就算有的话，就一定是帮政府， 很多意见都没有。 对， 哎，光是政治意见， 干脆就没意见。 你看那些娱乐新闻，每一次一问他们的话，他们都是在念稿。 对， 那个感觉就 是不懂。 对啊。 对，但是 不敢讲，懂都不敢讲。 你看好莱坞有很多明星，他是这样，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去反对，在美国全国很亢奋要打仗的时候，他要出来反战。 嗯， 但是他依然还有工作，他不会说 没准还演打仗的电影。 他不会说大家就说以后广告不找他什么，大家分得很清楚的这个。 所以我以前已经有讲过了，真的大概是在10年前就开始讲了，整个香港的娱乐圈或许电影圈有一个潜伏的一个危机，就是因为经纪人的这个制度抬头的话，当然都会找一些容易控制的，喜欢听话的，没有自己意见的小孩子、年轻人去当他们的一个身材的一个工具嘛。这边人说，他们这些经纪人根本就是让今天的香港有没有明星，可不可能有明星，将来有没有明星的一种很重要的舵手。 对，这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这个根源，我想来想去啊，还是我深深怀疑的这个偶像崇拜、追星整个的这个共谋的这个关系哈，就是这里边公众和人物。当然一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公众要求这个人物，你得按照我们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对吧？你不是什么你也得是什么，你要不是我们退你，对吧？但是现在其实应该另一方面看看，就是说比如说我假如我是公众的话，是不是我对这个偶像也可以有一个新的理解。所以这个事儿啊， 对对对对， 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儿。 对， 你知道吗，他裸露了真相吗？早就不该自欺欺人了。就是说我老觉得偶像啊，这个偶基本上可以当假字来理解吧，它不就是假象吗？ 假。 但是你知道吗，人心里对玩偶吗，人心里本来就有这么一种迷狂，希望找到一个东西，像当年那多百万红卫兵还追毛泽东的星呢，还追毛主席的星，对吧？现在是追娱乐明星的星，人群里有这种心理，但是这种心理又被娱乐工业商业利用。 对， 你有这种心理吧，我不但不给你戳破这层窗户纸啊，我拿这个余力 你喜欢这个青春美少女吗？或者清纯少女吗？不染人间什么风尘的吗？好，全是歌词是这样的歌词，交给她在公众场合说的话是这样的话，交给她的打扮是一个小女，27岁了，交给她的打扮是一个女中学生的打扮， 对， 就这样呈现在你面前，拿你赚钱，然后呢，等着一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破产了，大家全看傻眼了。 所以我反而想到一个东西，就是假设我们今天的社会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而是说有人或许有其中一个明星，不要叫他偶像还是不偶像了， 嗯， 就突然之间就说我要讲我想相信的话，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我相信的事情的话，不见得说这个群众就一定就觉得说哎这个人我们就胜任勿近， 嗯， 所以这个东西牵涉到就是媒体他到底怎么去塑造一个人物，这个人即便他很有一些想法，但他还要通过媒体才能够被看见被听见的话， 嗯， 只要媒体他本身是很反动很保守的话，那他还是出不来，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真正的关键大家不去探讨为什么媒体把这件事情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反而是说谁做了什么对的错的，那你还不是在这个媒体的那个整个的机关当中在玩游戏吗？ 因为香港的媒体其实是特别保守的，在这件事里面， 哎， 而且我觉得很多很基本的概念啊，在现在大家的讨论里面都混淆了，比如说我那天不是电话里面我们也聊了一些东西，后来我也写了一些东西，林奕华写的东西，就后来在网上都会给人骂嘛，比如说有人就觉得说我们在帮阿娇说话， 嗯， 就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她的私隐，然后有人就说她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私下是不是干什么事都行呢？比如说贪污，一个官员贪污啊，他那当然是私底下，如果不是私底下被暴露出来，我们怎么知道他贪污呢？但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基本概念被混淆，首先我们要知道公众人物有很多种， 嗯，定义问题， 对，有定义问题，一个明星作为公众人物跟一个政治家作为公众人物是截然不同的，贪污作为一种罪行跟他有性生活这种行为也是两回事，贪污是影响到纳税人的公款，是侵犯到国家的公权，是破坏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正义结构，对不对？那他两个人私下怎么样去做爱， 哎， 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对不对？ 你这样倒让我引起联想，经常我们很多报道说出了一个贪官，他是报纸上津津乐道的灯，他有一个银窟， 哦， 这个银窟里四面装满了镜子， 嗯， 他是跟多少个情妇玩的， 嗯， 也喜欢报道贪官这些事儿， 嗯， 但我马上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导演呢，其实这事儿足够拍戏了，我那发型师刚才还在那跟我讲八卦呢，说那个 killer 你放心吧，照片和视频都不会看得到了，因为700万已经过账了，就是说涉嫌金钱勒索，哦，说是什么，这个， 他怎么知道 说这个 killer 报纸登的，说这个 killer 是在世界各国好几个地方有存了照片，然后有密码， 才700万， 就是说如果说我这个人消失了，比如说被人做掉了，这些照片就会出现在网上 啊， 哦，然后就夸怎么勒索就讲，哦，你看传媒现在他讲传奇， 所以你说就是你的发型师在讲这个事情给你听的时候，你眼睛也瞪得大大的，所以呢他的权力感其实就是很强大， 对， 每个人在谈别人的八卦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肾上腺素都会上升， 都很兴奋， 你还别说性啊真是永恒的题材， 嗯， 原来有人说老弄性就过时了，看来没有，那天我们在北京几个朋友聊，最后出去聊就从这陈冠希这个事儿，你看出来没有，比如说色戒， 嗯， 真正有多少人是因为说艺术 嗯 去买票看这个色戒呢， 嗯， 这个原因，社会上种种的这个绯闻你看跟这个性挂钩，所以他们说这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嗯， 永远的， 嗯，对，都就是关心性，但是你关心性有很多种关心方法，公众人物有就算很不堪的性生活也大跟大家未必有关系的，我举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 嗯 嗯， 大家都觉得是圣人，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当年他在领导黑人做民权运动的时候，那时候美国有个很坏的中央情报局 CIA 的头目，聪明坏蛋就胡佛， 嗯， 胡佛就想到了一个方法整他，嗯，怎么整他呢，就在他每次去一个地方去巡回演讲搞运动的旅馆装窃听器，居然给他听到这样的一个牧师有召妓， 嗯，召妓 有召妓， 啊， 有嫖娼，妓女嫖娼，嗯，结果他抓到这个证据之后， CIA 马上请来各大报纸的编辑记者说你们看这人真面目， 嗯， 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当时美国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所有编辑拒绝刊登这个消息，为什么， 嗯， 他们说你这是在做人格谋杀， 马丁路德金他讲黑白的平等，这是个社会问题，跟他私人生活他因为压力紧张什么原因都好他照镜是两回事，我们不会帮你做这件事。 就说这种文明吗？就是他们会知道把什么东西放在哪一个背景来考量。我就觉得说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不管是发型师还是大学的教授，有时候都好像犯了同样一个毛病，就是没有把那个本质跟那个背景抓出来。所以呢很容易就是说他明明是放在一个黑放在一个黑的后面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就是说黑就是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好像那个混淆啊，它会让我们变得很事情越来越复杂。 对那这个就是你原来说的，就是说港台的这种媒体八卦它实际上这个真正的立场啊实际上是很封建的保守， 还 你比如他觉得， 但是这种策略， 对 性生活可以这么过吗？我就好像其实他是很传统，他才会觉得这个事儿好玩和好奇。 这要看其实那份报纸啊，对很多人来讲是谁买的。比如说，当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都是梁文道的话，那我想这种报纸也许就比较难生存。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其实没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物，所以他写了都被人家骂嘛。对， 所以就是说你整个社会是很保守的，反过来你的媒体就会很保守。我不是老说吗，香港是一个性道德上面非常保守的一个地方，道德观价值观对比大陆台湾都更保守。 对，我看有的大陆那个网友说这算什么呀，这个就有什么牛的啊，就是都开始这么说。 而且你看香港是连有些知识分子有些掌握文字工具。